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四集，从现在起，你叫洛翔。此时的陈默坐在病床前，认真地削着苹果，墙上的电视播放着新闻。 最新消息，我市一家酒吧发生一起特大爆炸事故，已造成四人受伤，三人死亡，其中有两名警员。爆炸的原因，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 陈默正听得入神，电视却突然被关掉。陈默抬头一看，阿喜站在窗户前，神秘地冲他招手。 目标已经出现，快过来。 你又在搞什么？ 快看，楼下推着病人散步那个女护士，我注意她很久了。 就是一个普通护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内二科的护士长苏云，30岁，巨蟹座，稳重细心。最重要的是，她还没有男朋友。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 你不是问我病好了最想干嘛吗？ 对啊。 那我告诉你，我最想让你给我找个妈。 我 怎么样，要是觉得合适，你今天别走，今晚他正好值班给我打针，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哦。 陈默把苹果塞到阿喜嘴里。 吃你的吧，大人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 当晚果然是苏云为阿喜打针。阿喜打针的时候不断地给陈默使眼色，而陈默却无动于衷，似乎根本没有看到，这让阿喜极其失望。 小妹妹真勇敢，还疼吗？ 手上不疼，心里疼。 不用担心，明天再打一针，你就可以暂时出院了。 听到没有？明天我就要出院了。 我又不聋。 我要出院你就没机会了。 还有什么事吗？ 他说出院就没鸡腿了。 早点休息啊，有事按铃。 苏云推门离去。 你真没骨气，就不能问个电话号码吗？ 他说有事按铃，打电话还要花电话费呢。 按铃是我有事，要电话号码是你有事。我说陈默同志，你怎么就那么笨呢？ 陈默拿过药瓶。 再笨也是你爹，给吃药。 哎呦，疼死我了。 别装了，人都走了。 爸，真的。 阿喜， 好疼，感觉自己要死了。 你不要吓我。 陈默一摸阿喜的脑袋，烧得滚烫。陈默连忙抱起阿喜，按下床头铃。 好疼，疼死我了。 大夫，护士，快来人啊。 很快苏云赶了过来，一看阿喜的情况，连忙招呼同事。 快去叫张医生，立刻送急救室。 陈默看着阿喜被推进急救室，守在门外不安地来回走动，这一站就是6个小时。终于急救室的灯灭了，张医生一脸疲惫地走了出来，陈默立刻迎了上去。 张医生，阿喜怎么样了？ 暂时控制住了病情，不过病人的肾功能持续衰竭，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。上次我和你说的是，不知道陈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，如果不及时进行移植手术，后果…… 陈默听到这话，顿时僵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 陈先生，你女儿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，好好考虑吧。 手术，马上手术。阿喜，你等我，这就去给你拿钱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 就这样，陈默离开医院，开着车来到郊区的一处树林。陈默眼神坚毅，拿出扳手钻进车底， 很快，一个个拧开的螺丝被集中在一起。陈默又将一侧的倒车镜拆下，一起拿到树林里挖了个坑埋好了。做完这一切，陈默回到车里点了支烟。目光看到百米外的那棵大树，脸上的表情就像手里的烟头，忽明忽暗，阴晴不定。当抽完最后一支烟，陈默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紧握住方向盘，松开了手闸。车子启动，一脚油门，笔直地向前方的大树撞去。 阿喜，你会好起来的。 陈默看着挂垫上和女儿的合影，露出了释然的微笑，平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。车头突然受到碰撞，偏离了方向，冲进了旁边的绿化带里。陈默的身体被气囊弹开，头撞向车顶，在车窗玻璃破碎前，他看到一辆白色的丰田正顶着自己的车门。陈默随即陷入了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默只感觉到头痛欲裂，全身的骨头架子都要散了。环顾四周，却看到廖永嘉坐在副驾驶，翻看着他的保险单。 受益人陈阿喜。 陈默奋力夺过保险单。 你是谁？ 底盘螺丝是刚拧开的，刹车没有失灵，一看就是人为制造的车祸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他们认定你是意外身亡，走完正常流程，钱批下来的时候，你女儿恐怕…… 你到底是谁？ 总是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未来。陈默啊，你果然是个赌徒，为了60万连命都不要。 你好像很了解我，可是我并不认识你。 那不重要，我救你女儿一命，你帮我做件事怎么样？ 看你可不像能一下子拿出60万的人。 廖永嘉二话不说，从自己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背包，丢在了陈默面前。陈默一脸狐疑地打开背包，里面竟然装满了钱。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 一见到钱就不想知道我是谁了。 陈默背起背包。 老板，还未请教尊姓大名。 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接下来你要知道你是谁。 我是陈默呀，你知道的。 从现在起你叫洛翔。 洛翔。 陈默听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愣住了。许多年前，黄昏时分，在一个无人的小巷，年轻的梁龙鼻青脸肿地靠在墙角，挥舞着球棒，抵挡着对面十几名大汉的攻击。渐渐的，梁龙力尽，直接被踹倒在地。 桑坡，你他妈的阎王！ 今天就是给你小子一个教训，以后不要那么狂。 桑波一个耳光给梁龙抽翻在地，紧接着桑波的小弟围了上来，一顿拳打脚踢。梁龙蜷缩着身子护住头，嘴里数着数。 35、36、37。 明明已经浑身是伤， 眼中却依然闪动着不屈的光芒。 骨头还挺硬，38。 桑波掏出一把手枪，顶在了梁龙的脑门上。 数，接着数。 行，今天我认栽了。 那你数了那么久，有什么用啊？ 并不重要。 桑波给了梁龙脑袋一枪托，脚踩到了他头上。 还有什么遗言吗？ 我们老大想问你，你们的货源是不是昆托的？ 你冒死过来就为了这个？ 告诉我，你们的货是不是昆托的？ 你这么卖命，帕拉知道吗？ 桑波踹开梁龙。 在他眼里，你不过是条狗罢了。我们走。 39。 梁龙盯着桑波的背影，强忍着身体的疼痛，摸出半根香烟，可是手一直哆嗦，根本打不着火。就在此时，黑暗中亮起了一道火光。梁龙看到火光下那只手，就知道来者是谁，是他的好兄弟洛翔。 是谁？ 桑波。 在哪儿？ 还没走远。 几下？ 39。 洛翔捡起地上的球棒，朝着前方的人群冲了上去。他虎入羊群，将桑波的手下全部打倒在地，甚至将桑波拖到梁龙面前，抡起球棒打了下去。梁龙兴奋地数着， 36、37、38。 突然，梁龙站起身，抢过洛翔手中的球棒，高高的举起，在桑波绝望的目光中，狠狠地砸了下去。 39。 腿骨断裂的声音 和桑波的惨叫声在小巷中回荡。密室中，梁龙晃了晃脑袋，想甩掉那些忘不掉的往事。他的面前整整齐齐地摆放着10几个小包，他先挑了一包，吸了一点，闭上眼睛，很快就失望地睁开了。 四品，要是阿江还在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继续。 阿福和戴维将毒品一包包地摆在桌面，梁龙俯身将每一包都吸进体内。良久，梁龙仰起头，满眼血丝，表情古怪。戴维和阿福神情紧张地关注着梁龙的动作。梁龙突然低头，阿福第一时间递上垃圾桶，梁龙俯身开始呕吐。 是这吧？这里货现在谁在卖？ 三哥。 老三？ 啊，是。 桌子被掀翻了。 不可能！昆托怎么会把货交给老三？我才是他的第一选择，我才是华城的门面。 也许这不是昆托的货源。 这种让人瞬间爆炸的感觉，整个东南亚除了昆托没有别人。 戴维和阿福悄悄后退，手心里直冒冷汗。 就这么一包，简直就是毒品中的劳斯莱斯。我的预感不会错的， 老三一定接上了昆托这条线，看来我要亲自走一趟了。 阿福看着梁龙癫狂的样子有些反感，却不敢表现出来。